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？当你遇到爱情，拥抱浪漫时刻。 I love you, Dido。 当你偶尔迷茫，感觉不到快乐。 做人如果没梦想，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？ 当你为了梦想，准备放手一搏。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，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。月影流声， 甜蜜是你，是你，梦见你就是你，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甜蜜是你，是你，梦见的就是你，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 欢迎收听今天的月影流声，我是于月。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曲子应该不用太为大家介绍了吧，太熟悉了，那就是来自邓丽君的非常经典的《甜蜜蜜》。其实呢，一说到《甜蜜蜜》这三个字，我相信很多的朋友的第一反应肯定是邓丽君的这首经典的歌曲，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？是一部电影。哎，没错，就是黎明和张曼玉主演的那部电影。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，邓丽君的这首曲子可以说是贯穿始终，甚至可以说是电影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。其实像《甜蜜蜜》这样电影和歌曲同名的还有不少，